第56集，许苏就见不惯庞胜男这副唯利是图的样，活脱脱一个翻版富余县，还是山寨货。他以不屑的眼风刮了庞胜男一刀，转头问韩建：“ 二审的承办法官，知道是谁吗？” 韩建点头：“ 是一位女法官，看着40有余，50不到，既和蔼又威严。” 他只当许苏也想让他去活动活动。连忙摆手：“ 看那气质就不是贪财的人，贿赂他呀不可能。”“你还瞎琢磨什么呢？谁让你送钱了啊？” 许苏气不打一处来，抬手就兜了韩建脑勺一下。他想了想又问：“ 不是说你当时还有个儿子吗？儿子怎么样啊？” 韩建叹气：“ 特别踏实，特别优秀，同学师长那儿全是好评，参加省化学竞赛还拿过奖呢。他想筹一笔钱向被害人家属赔罪，目前已经休学了，到处打零工呢。上回他来所里找律师，攥着一把零散的票子，20块的、10块的、5块的，这么点年纪这么有担当，看得人心疼啊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二审他爸就死不了。” 许苏一拍油腻腻的塑料桌面，不顾庞胜男投向他的白眼，继续对韩建说下去：“ 这案子二审没有辩护空间，也就求个将心比心了。你让那男孩学校的校长给那位女法官写一封信，不用夸张煽情，就实事求是地写清那孩子在学校里面的表现，表达出这么优秀的学生若因此辍学实在可惜。相信他爸若被法律宽大处理，他会发愤图强，更好地回报社会，这样的意思。你再让那个男孩亲自去法院，将他打工所得交由法官转交给被害人家属。” 韩建又点头：“ 我师父建议小规模的募捐一下，能凑多少是多少，给他换点整钱。”“你是不是蠢呢？” 许苏连忙阻止：“ 募捐可以，但别换整钞啊，就是要那些破破烂烂零零碎碎的5块10块才管用呢。45岁的女法官很可能也是母亲，也有与你当事人儿子同龄的孩子，将心比心，她会被这个男孩子的担当和孝心打动的。” 韩建挨了骂也不生气，还频频点头说：“ 我师父真没看错你，你鬼点子太多了，是有当刑辩律师的灵性了。” 庞胜男已经喝高了，想起上回被借走的那些钱，笑嘻嘻地望着许苏：“ 他要是刑辩律师，肯定也是个穷鬼。” 经历一场生死诉讼，原就沉默的瞿玲比过去更沉默。这聚会是因他而起，为他而办，可他倒从头到尾跟个局外人一般，不跟人说话，只顾自己灌自己闷酒。临别的时候，庞胜男去埋单，韩建去厕所，人太多，干什么都得排长队，只剩许苏与瞿玲同坐一桌，面面相觑。许苏认可瞿玲的人品，对其还颇有高山仰止的意思，却见不惯他而今这副如丧考妣的样子。谁活着没点不为人道的忧伤和痛苦？打落了牙，或许往肚里咽，还是得向前看。两个人都已经醉了6、7分，许苏没话找话地跟老同学搭腔，故作亲密地搂着瞿玲的肩膀问：“ 老汉，你以后怎么打算啊？” 瞿玲转过头，定定地望着许苏：“ 我告诉你一件事儿。” 大约数分钟的沉默之后，瞿玲跟木偶似的扯动嘴角，露出一个极诡异的笑容。她说：“ 邹杰的老婆是我杀的。” 许苏只当自己酒精上头，听错了屈灵的话。他说：“ 老汉，你别胡说。”“我没胡说。” 两瓶白酒都见了底，屈灵放下已经喝干了的酒杯：“ 真是我杀的。” 勤奋踏实的汉姆拉比，清俊正直的曲检察官，面对救了自己一命的大学同桌，很干脆地承认他杀了人。瞿玲说他本就抱着杀人的心态才会登门， 他想与邹杰同归于尽，没想到当晚扑了个空，反倒与他老婆撞个正着。那女人一眼就认出他是程烟的丈夫，而他们明明从未见过。从对视那一刻起，女人的情绪便已失控，她开始发疯似的以手拉扯，以头顶撞。她以最恶毒的语言咒骂，骂瞿玲无能，骂程烟下贱。她亲口承认是她买通了酒店的领班，将程烟与邹杰的性爱视频在婚礼当天播放出来，为的就是让那个不要脸的小三儿尝点教训。瞿玲虽然喝了酒，但远没到醉酒易被人激怒的状态，相反她平静地听着一切，想着正好杀死一个不亏，杀死一对就赚了。对于整个作案过程，瞿玲承认得非常大方，描述得相当清晰。她说她先拿啤酒瓶击打那个女人的头部，酒瓶一下子就碎了，而女人未受重伤，她便又趁对方站立不稳时抓着她的肩膀将她推下了楼梯，而直到女人倒地咽气，两个目击证人才刚刚露面。许素面色惨白地打着寒战，简直想伸手堵住自己的耳朵。他向瞿玲讨饶，向瞿玲求救。 别说了，即使他没有当场死亡，我也打算用手头的碎玻璃瓶再扎两下。不过天不佑恶人，他一下就摔断了颈椎，不用我再补刀了。 瞿玲望着许苏的眼睛，目光阴晦不明，瞧来格外陌生。 我一开始就没有想否认我的杀人行为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还是得感谢你救我一命，感谢你指出证人证言的漏洞，感谢你提出被害人另一种死亡的可能，感谢你提交的辩护意见，分头击破检方指控，很有老律师的做派。 别说了。 许苏用力掐着自己的胳膊，脑袋嗡嗡直响，感到天旋地转。瞿玲说， 那个女人死时的眼神令人终身难忘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，能让我这样的凶手逃脱法律的制裁，你不愧是傅云县的人。 徐苏起身仓皇出逃。庞胜男结完账，韩健撒完尿，两人结伴又回来。庞胜男本来还想招呼大伙去夜总会唱歌，瞿玲案后他名声大振，正春风得意，因此对老同学们格外大方。见许苏踉踉跄跄地往外跑，还脚底一空摔倒在地，他扬声在他背后喊： 哎，火急火燎的干嘛去啊，被尿憋的呀。 许苏爬起来继续跑，头也不回，直到确认自己逃出了所有人的视线，他垮倒在街边花坛旁，吐得昏天黑地。确实喝高了，他感到恶心。花坛里一片秽物，吐尽方才的夜宵不止，酸水仍一股股地往喉咙口冒，灼烧的食管都疼得厉害。许苏跪在那里，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夜排档的地面上满是干水和油污，而那一跤正巧跌入其中，他的手真脏。